国际高黎人同一联合会发行了月刊社会政治杂志《同一》第三期。杂志郑重地登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并集中编辑了金正恩同志在光明星节之际瞻仰锦绣山太阳宫的消息。他先后亲赴现地，对北极星二型地底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和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各获星炮兵部队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他对三泉鲶鱼场和白头山建筑研究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以及他前往万景台革命学院与院儿们一起进行植树的消息。杂志登载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就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举行关键决心突就联合军演仪式，表明我国革命武装力量原则立场的谈话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谈话的详细内容。杂志援引俄罗斯媒体报道指出，弹劾朴槿惠是南朝鲜人民主持正义的烛光斗争所带来的历史性胜利。南朝鲜进步力量在积极展开一场反对美国部署萨德的斗争。此外，杂志还编辑了有关我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的三一起义资料和同胞消息等。